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5。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哎，我们今天是4月14号，农历2月29，今天是星期六哈。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说一下天气吧，今天天气是多云转晴，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出发的时候看到天空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今天是特别晴朗的一天， 已经出太阳了。 对，而且今天云朵也特漂亮，就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北京今天的云朵像什么图案，发挥一下童年的想象力。 但是我觉得今天稍微有一点点冷， 有风，所以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要穿一个防风外套啊。 是的。 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如果您在这个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保暖啊。今天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5摄氏度，空气质量是优，所以各位今天如果有时间出去玩一下的话，我觉得今天非常合适。花都开了，空气也非常清新，天也蓝， 适合出行的一天，而且今天不限行哦。 是的，今天不限行。好，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何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体重，所以对于情绪控制啊、减肥啊等等特别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扫描我们这个粉色的哈，特别少女心的这个小牌牌啊，上面有一个二维码。 对。 就可以关注， 对，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这个小牌上写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进来我们这个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是的，当然大家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和 AM9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直播，当然在花椒直播上也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将近10000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欢迎各位，各位早上好啦。好，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刚才跟樊雪说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这是我最应该好好学的一期。 就是其实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做这期节目的。 是一个特别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一个人。 你知道我最近为什么说特别关注这个话题，因为最近的话我觉得可能说临近毕业的时候，心里的 焦躁， 对，焦躁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比较稍微的起伏比较大的情绪，有的时候就沉重到就是低气压到完全旁边跟你说话你完全听不到。 哇， 也可能是想忽视吧，也可能是不想搭理。 太辛苦了。然后说同学今天跟我说他凌晨3:30才睡觉，我觉得跟你休息不好啊，然后最近太忙又焦虑工作。 对，你如我希望樊雪今天不要老说我熬夜这件事儿，因为我妈现在在看节目，她得骂我。所以今天啊，咱们也是一起跟着我们的青年朋友一起来看看怎么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而且要把自己的身体状态以及我们的精神状态都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去面对学习，面对生活。那么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想送给大家一首稍微嗨一点的歌， 好 不好？我们一起来醒一醒，来一起迎接今天的青年说。 美好的一天从欢快的早晨开始。 是，先听歌。 Hello， 你的感觉一秒也没停过。Hello， 别再沉默，我真的会难过。I can't stop loving you， What have you wanted to？ 请告诉我，赴汤蹈火，别说我想太多。从此以后 的梦，一秒钟都嫌多。I can't stop loving you, whatever you wanna do。 请告诉我，赴汤蹈火，别说我想太多。 笑，姨母笑了全程。 是的，你看最近最火的偶像练习生啊，一个一群非常活力的男青年们啊， 零零后们， 是叫醒了我们的耳朵。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是关于我们的控制情绪以及减肥的。那么今天我们先从控制情绪开始着手。其实我呢，今天我跟樊雪就算是我们俩今天互问互答。好不好？ 好， 因为我觉得咱们俩确实都应该互相学一下，所以今天呢，就咱们俩聊了， 行， 好不好啊？ 好， 今天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最近情绪波动大不大？ 还挺大的。 哎，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跟最近有点辛苦，有点焦躁。我身边的人也是都在愁工作的事情啊，或怎么的。 才大三呢、哎。 对，再加上我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哦，对对对，呀，樊雪今天是这个身脱、 对， 不是 带病上场， 带病上场，对对对对对，我还想把这个病说的稍微严重一点，结果被你轻描淡写一说， 小感冒了、 啊。对，在这个进这个节目直播间之前，我们俩就开始互相分享药，开始把这个嗓子给调的稍微舒服一点啊。 这他救了我的命。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看一下， 是直接啊， 这卷纸救了我的命、 嗯。是，其实今天我跟樊雪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俩这算是隔了半年之后再次一起搭档主持节目， 没错。 就上一次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在博虎临近结束的时候， 对。嗯， 我们一起搭档 最后的一个星期。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面对一群年轻人、一群青年人，面对情感困惑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平时啊，就是感觉这个情绪啊，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控制，或者说，我把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表情、所有的想法全部都写在脸上，而且 不得当的方式去排泄。 对对对，所以今天咱们还是想通过一些小方法来控制一下自己。其实我今天想说。我反而是最近，我反而情绪波动不是特别大。 哎，为什么？ 觉得可能，因为首先就像你说的，平时可能每天都太累了，需要顾及的事情很多，可能就会针对于这个事情本身，偶尔会有一点点小压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毕竟年龄大一点了吧，年龄大一点之后呢，就开始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开心一点。 哦， 对对对，因为觉得 学会和自己和解了， 是因为有的时候觉得你哪怕不开心，哪怕压力特别大， 也解决不了 这个事儿，也早晚都得来、哎，所以也没必要。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那 就是迎接它，面 对 它，然后 是 战胜它。 每周都会给自己，我是这样，就每周会给自己设置一个小小的福利，比如说我这周可以去、买个东西。去购个物，去看个电影，或者说去公园玩，或者说去游乐场玩， 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方式。 对对对， 排解的方式， 是 那挺好。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做法啊。我平时会写日记 呀， 我一直都有写日记， 天天吗？ 每天都写，几乎每天都写 俩字儿。开心、不开心 然后我有两个本子，一个本子是写心情、写这个每天的日程，还有一个本子就专门要写我今天要做的什么。 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写好我第二天做什么。没想到吧？ 第二个本本是列计划的。 对对对，你没想到吧？我这样一个 丢三落四、 丢三落四又大大咧咧的人， 对你这个本子应该是天天丢吧？应该这本子 就是不是很在意工作学习之类的，但是非常在意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一个人。 比如说早餐要吃什么？ 对， 比如说今天啊，这个眼妆够不够漂亮？ 是我真的就大家都觉得我满脸都写着“开心就好”四个字，然后很少人会以为我其实还蛮焦躁的。 对，我看到你更多的时候都在笑，包括我就跟你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挺阳光的，而且有少女心的粉红泡泡。 是， 对，没想到你也开始焦躁了哈。那今天这堂课你要好好听了， 是的， 好不好？ 好， 那就算今天暂时的张老师给你稍微普及普及课，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一个刚才让樊雪觉得有点疑惑的，就是说有一个我们五官中有一个部分啊，它是可以特别清楚的表达我们的情绪的，就是喜怒哀乐，包括疑问，包括急躁，包括就是包括喜笑颜开，包括就是感觉心动什么，可能都会通过一个部位去呈现。大家可以猜一下。我就看看在，因为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已经有50000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有朋友在给我们刷礼物，在给我们这个留言。其实我想看一下大家现在有没有猜到。好了，不卖关子了，时间有限，就眉毛，是眉毛可以呈现出大家不同的这个情绪变化。 对，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研究数据哈。这是法国的这个媒体称，英国研究人员说，抬眉表达不信任，或者说皱眉表达同情的行为，可能让人类获得了进化方面的优势。根据法国方面的介绍，他们说，可以灵活移动的眉毛给人类提供了建立大型社交网络所需要的非语言沟通能力。这种社交网络可以带来更好的合作机会和更大的生存几率。英国《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杂志刊登了来自纽科大学的彭尼斯皮金斯参与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他说，与已经灭绝的古人类相比，现代人类之间相处的要更加融洽，眉毛其实可以解决了这个谜题的关键。 哇， 而且这个研究人员也说， 眉毛这么大的作用吗？ 因为我确实能感觉到，就是可能我们在还是猿猴的时候，我们还是灵长人的我们的时候，可能那时候语言不通，而且文字可能也不是，可能人种与人种之间文字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可能因为就比划手语可能有方言嘛，对不对？就可能是眉毛通过简单的这个眉毛的这个变化，可以表达出基本的一些情绪的变化，是不是？而且现在也说这个随着这个人类的进化哈，眉毛可以通过移动表达更加复杂的情绪。我们俩其实可以就是表达一下，你看你现在这个表情， 没有太， 你刚才这个表情皱眉头的表情就是质疑疑惑就是不相信的感觉。然后我呢现在就是慈眉善目 一副笑。 对，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非语言沟通能力比较差，就是这个 肢体啊表情， 因为我的眉毛，那个童哥可以看一下，然后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是真的就是动的幅度不太大。 对，你是说 我现在就在抬眉？ 你是想说你的皮肤紧致呗？ 哎，可能是吧。 哦，好嘞，好嘞， 满满的胶原蛋 白。好，这个话题就这样了。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高一个低 啊，我也不会。 抬眉的话也不会说那个幅度有特别大。 对，就是你说的高低眉，我突然想到了， 所以我刚才 范冰冰和陈坤，他们也是高低眉。这是一个、 美丽的象征吗？ 是美丽的象征。但是现在大家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说微表情嘛，就是通过两个人可能说第一次约会坐在这个桌子两边，可能不用通过语言来交流，通过他的一个眼神或者是眉毛或者说一个眨眼，可能就能发现对方的想法。今天穿得很漂亮，可能你觉得 确认过眼神 你是对的人，然后就发觉对方就是这个眼睛感觉带光一样，都开始放光了。 哇， 或者说见到一个人感觉这个目光就开始暗淡下来，可能说你俩不是很来电。 是， 对不对？但是眉毛大家可以以后在察言观色方面重点去观察但是呢可能就是像樊雪一类皮肤比较紧致的姑娘们可能再加上这个眉毛确实画得也很漂亮，然后就可能就看不清了，看不清什么表情了， 有点难。 你 我还在试。 你这个叫邪笑不是正笑，是歪歪的笑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最近大家情绪怎样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算爆料的一个感觉了。 哇， 我想问一下樊雪，就是你在平时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或遇到哪一类人的时候，你的情绪最不容易被控制？ 蠢人。 就是你自己这样。 是，也可能真的是，就是 就自己照镜子，自己能抽自己一巴掌那种，抽红，谁让你这么蠢是吧？ 哎，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气吗？就是我觉得我竟然都能懂了的事情，为什么 你还 不 懂？ 啊，对，我就会超级爆炸。 你把自己放在就是低，就是这个最低限 度。我把它当做底线，你知道吗？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在听一个事情，然后。一直在问我，一直在问我为什么， 对， 让我跟他解释的话，我就会超级爆炸，我就会很生气，然后我就特别能理解跟我说话生气的人，所以一般他们跟我生气，我不会怪他们的。 哦，你说反正你也遇到过比你稍微 更蠢 一点 的， 所以你就能够理解，稍微就是平时你一直问别人的那些人，他们对你就不耐烦，你就完全能够理解。 对，所以我就能理解童哥对我的那个恨铁不成钢的心态。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确实是恨铁不成钢，恨不得暴打一顿啊，但是。这个我呢，在比较不受控制的情绪下，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说，我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 嗯， 我自尊心从小就很强，我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发飙，容易情绪就是一下子就飙到那个火山爆发呢？就是当我别人表示对我的不信任的时候， 哦， 我会特别特别容易生气， 尤其是你付出努力和真心之后，如果这个人 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有可能 爆炸。 有可能比你想的这个更基础一些，比如说比如说就是 更基础一些， 我在再小一点的时候，可能过安检的时候，让我过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会生气，我觉得啊， 你不信我， 这是对你不信任我，就是我一个这个人畜无害的脸，那么就是值得信任的人，就是你竟然怀疑我，还让我走第二遍安检通道。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去香港的时候过安检，我是就是非常幸运啊，就是被挑中，那就是好像每隔十几个人被挑一个要单独仔细检查，我就被挑到了。但是当时我很乖的，当时特别乖，但是在成长之后，最后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可能说大家集体活动，在学生会啊，比如说在大家一起去策划一件活动的时候，大家对我的行为啊，对我的这个努力看不见，或者说表示否定的时候，我可能会容易有点心里会火，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一个像樊雪一样稍微蠢蠢的啊，然后稍微的 会动手吧， 你是不是没做呀童哥，然后这时候我就真的飙了，真的发飙了，就 会动手吧， 对， 那我想问童哥，那你是不是会在人群中和人吵架的人 啊？不会， 对， 那是我十八岁之前会做的事情 啊， 我十八岁之前会 还在做这个事情， 是吗？那是什么情况？ 就是比如说我跟我朋友有矛盾啊，或者说跟前男友有矛盾 啊，特别好的朋友， 好不好的吧，但是如果我不会说冷暴力的那种人， 我 是有事情一定要爆发，然后 这不就是山东人的脾气吗？ 对啊，能哎恨不得动手的那种，能动手咱就别吵吵， 动手抽自己是吧？谁让你交这样的朋友？ 对，但我觉得童哥就是说自尊心比较强，像我这种，哎，我是因为脸皮厚嘛，我在人群当中跟人家吵架，别人看我也 I don't care。 你可能这个时候就自动屏蔽了大家的眼神， 是的， 就是我不在意，我不 care 你。 我生气的时候就一定要爆发。 对，你让我尽情的就是 solo 一下我个人的情绪，好不好？我现在会比较在意，我可能会比较在意，现在的话比较在意对方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说，如果我作为这个情绪的发泄方，对，年纪大了，哎， 开始考虑别人的心情， 是，就是比方说咱们俩在街上，就是你又遇到了这种丢三落四的情况的话，我可能会就是等到咱们俩进入到一个稍微的人少点的空间，我可能会训斥你， 我想多了，我还以为你要 循循善 诱， 那是不可能的啊，可能对待其他人是可以的啊，对，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情绪可能受控制的几率会越来越高，因为大家也确实，我觉得因为情绪之前波动太大，或者说会伤害到别人，甚至会伤害到自己。 没错， 比如说 你如果发完脾气，对，如果其实如果你发完脾气之后，你心情好了也就算了，但一般你发完脾气你会发现你还是特别生气。 对，我是一个不容易钻牛角尖的人，就是我会很快的走出那个乌云密布啊，或者说这个电闪雷鸣的这个情绪里边，我就能赶紧去反思，每次反思之后发现自己都有问题，觉得自己值当的吗？不值当的，所以说 慢慢觉得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注意收住自己的情绪。这是可能我们俩比较容易这个情绪爆发的一种特别的情境。 是的。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耍直播的平台上随时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哎、来交流一下您在平时什么情况下最容易不受控制啊 最容易发飙。 是。我们看到一个朋友说这个你不读我的留言我就容易不受控制那我就读一下你的留言哈、啊、他说他想送给他的朋友一首生日快乐歌啊那今天呢也是我妈咪的生日啊所以我们一起唱首歌吧、哦、好不好 好 啊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哇没跑调哎生日快乐啊 还有我们童哥的妈妈生日快乐 是的今天有好多好多的好朋友今天都过生日哈今天所以说 万物复苏的时刻 对万物复苏而且有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人对我来说哈、啊、诞生了哈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啊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哈说一下您在什么情况下不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樊雪啊、 嗯、 毕竟你这个也年纪在逐渐的增长、 哎、我特别害怕童哥问我 也大三了 年龄不断的增长 对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在、嗯、可能说这个频率不高你觉得你的情绪控制方面有没有做出一些改变有没有一些努力了 有 哎，比如说什么情境下可能会觉得哎，自己好像长大了 我其实是觉得我的心理和做法还是没有长大、嗯、还是没有说很成熟、 嗯、 但是我整个人的看法是变了、嗯、就是我更能接受和包容别人了、 哎、 我开始慢慢的能体会到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委屈、 嗯、 然后每个人可能比如说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今天很低气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哇你这个人好高傲啊就我以前跟你不熟的话、 嗯、 如果你真的不搭理我肯定会觉得你怎么那么难接触、 嗯、对 然后我现在就会想他是不是今天比如说上班迟到了被老板训斥了、 嗯、 或者说跟家里闹矛盾了、 嗯、 等等之类的、 嗯、 我觉得是因为我心态的变化对别人的看法有变化再转而变成了我对别人更宽容了 嗯， 我觉得对别人的宽容，嗯，就是压制我那团怒火的， 对，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是，你这就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嘛？ 是的， 对不对？更加能够接受别人，其实宽容别人也是在宽容自己。 是的， 啊，这是我妈她的名言，可能也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名人名言哈，但是她经常对我这样说，就是有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就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说真的不至于，你比如说，我记得在去年我们在做博后点。邮箱的时候，我跟樊雪一起来策划节目的时候，就经常会发现我们俩的节奏不是特别一样。樊雪的节奏是属于这个反射弧稍微的长一点， 慢条斯理。 对对对，他节奏比较慢。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生气，但是后来就想，哎，我要是速度快的话，那干脆我来先把前期做好，然后来你去检查就好了。反而大家都可以去做。当我反思过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就进行了改版，我们俩就半年之后就再次进行合作了哈。所以现在。哎，我不知道你现在节奏有没有提升哎？ 嗯，好一点点吧。 啊，听出了你的 好犹豫， 你的眉毛都在大写着说我没变， 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那叫什么？ 慢条斯理的 刺啦花， 刺啦 花， 这方言都出来了哈，这是不能忍的。好，刚刚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了大家在什么情况下情绪不容易控制，以及啊，随着我们俩年纪的增长，现在这个情绪是不是受控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畅聊一下关于情绪和减肥的一些互动话题啊。片花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啦。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大家再来说，我们再来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观看收听收看方式吧。 好， 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7 千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扫我们底下这个二维码，然后也可以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哎，对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觉得确实也是很多年轻人啊都很关注，而且确实不容易做到的两件事， 是 一是控制情绪，二是控制体重。所以今天啊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您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随时抛向我跟樊雪，我们一定会尽心帮您解答，好不好？ 好， 刚刚我们也说了一下这个情绪最近的一些状况，我们就说刚才说樊雪说现在更加看待别人的以前可能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表现的时候，现在逐渐能理解了。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别人在逐渐接纳一个更真实你的过程。 是， 对，因为你身边的这个朋友觉得，哎，你对我这么理解，你这么贴心，那我可能是不是也要对你如此？那这样的话，其实能够改变不仅是一个人的情绪。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一个情绪之间是可以传染的。 是，如果我一天跟一个我之前有一个非常丧，然后就是。平时总是大悲大哀的一个女孩，我跟她在一起 什么事都是想着，哎呀， 也容易矫情，对， 好烦啊。 就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吵架，我告诉她，她就会说她怎么能这么对你，那她不把你当朋友之类的，然后我可能就会受影响，就会觉得哇，她真的是挺过分的， 钻了牛角尖儿。 对，我可能会钻牛角尖儿。但是如果你跟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在一起的话，她就会说啊，她肯定是那会儿去干什么事儿了， 不走心 的，怎么怎么，对，她也不是故意的。你就过两天你俩就好了，怎么的怎么的。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就是跟你待的时间特别久的好朋友哈，包括家人，他其实他的情绪他的性格在无形之中非常深刻的在影响你。 是的， 对，因为我可以说举个比较实际一点的例子，就是我和我的舍友，我和我的舍友之间呢就关系很融洽，大家都是一个都是很积极向上的青年，都是很阳光，然后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聊天的话，虽然也会聊一些小八卦了，对不对，也会聊一些就是大家都会感兴趣的一些青年人的话题，当然大家在平时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心困心的事儿，比如说一些情感上面啊，学习上面啊，工作方面的一些疑惑的时候，大家这个时候去想到的不是说，哎， 现在真的都难，而是说，哎，其实还有一些机会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其实整个宿舍的，对，整个宿舍的情绪的这个能量表，它是满格的， 对， 正能量满格的， 这个氛围是积极的。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而且我也相信，就是一个人比较积极向上的，看这个你的未来的话，其实也不会太辜负你了。 哎，我们之前不总说，这个爱笑的 男孩女孩 运气都 不 会 太 差。 对对对，其实这个我是经常会阶段性的会试验，我会在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做试验，就是说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我要努力，包括手机的锁屏啊，包括这个自己的可能这个课本上，包括这个书本上，我就会用铅笔写上，就是什么事儿都要开心，就是可能这个月下来，我会发现我的运气好像要比平时好像要好很多，诶，真的。 所以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不仅要努力，还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哎，对 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是的，虽然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今天我是一个平时比较爱灌鸡汤的人，有的时候比较毒鸡汤，但是今天我觉得确实说了一些我所经历 的对 真实有效的一些方法。而且我们今天说是每天早晨起来陪伴大家，可能说睡眼惺忪我就开始陪伴您，用声音的方式，用视频的方式来陪伴您。所以也希望大家每一天在刚刚开始全新一天的时候，都能像今天说一样，保持一个积极正能量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天，我觉得都会和我跟樊雪啊，我们几个一样，青春朝气有活力，运气越来越满分。 哎，像我们童哥一样，这个凌晨3:30睡觉，哎，起了之后照样青春焕发。 对，我是青年人，所以我要有活力，对不对啊？我要积极向上，我要和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好，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情绪最近啊，有没有什么调节方法？哎，这是刚才樊雪分享了一个，我有一个。我情绪特别特别低气压的时候，我会鼓励自己走出家门，走出宿舍，可能是一个人 出去玩一圈吗？ 看部电影，可能这个电影可能是悲剧，也可能是喜剧。喜剧的话我就跟着哈哈笑，悲剧的话我就哭，流泪发泄出来之后， 那你在走回家门，走回宿舍的时候，当时心情 一般就完事儿了，因为我情绪来得快，走得也快。 哎， 因为我是一个，对，我今天想稍微检讨一下，就是我是情绪比较不好的时候，或者经历一些怎么说不太顺利的情况下的话，我情绪其实也是非常容易被点燃的，易燃易爆炸。 那你会跟别人发泄出来吗？ 我这个人是我妈，我会跟她说。对，因为他呢算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因为其实我自己心里是有谱的，我是有数的，但是我这个时候就是急需要一个人跟我分担。对，我昨天好像是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大 V 啊，他发表了一句话，说人生都要有两个经历，你是要单独走过的。一个是遇到特别开心的事情没有人跟你分享，或者是遇到比较伤心的时候没有人跟你分担。对，这个都要自己去度过。我现在就是觉得还是尽量的是报喜不报忧， 让家里放心嘛。 对，而且身边确实有一些交心的朋友，我觉得樊雪肯定也有交心的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还交的还都挺好的，大家就是遇到我这种烦心事的时候，大家都会积极开导，而不是陪着你一起负能量。 那我想问童哥，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懂事，而且会推己及人，以及会感同身受的一个人，但是你会不会在自己情绪特别低落爆炸的时候发泄给自己的朋友？就是可能会你今天不开心，然后你会啊，你少搭理我或这之类的。 但是呢，我觉得一般我会说出这种话的话，就是关系足够铁，不会说大家也都知道你情绪不好，所以我这个时候暂时 前提会说我今天状态不太好。 对对对对，哎，会的。 那对比如说身边一般的朋友或同事之类的， 不会， 还是 尽量少说话。 哎， 然后就赶紧过躲过去，因为我怕说多了之后也会波及他人。 那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做法了，已经。 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在妈妈面前可能自己就还是一个小宝贝儿，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的负能量灌输给他。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呢，我这个人是一旦把这个东西分担出去、分享出去之后呢，我的情绪就会变好。我这个人就瞬间变了一个人，觉得，哎，好像也没这么坏，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对，就是我觉得事情还可以想着一个比较积极的一方面，我自己反而又变成了一个灵魂导师一样，就刚才前一秒的我不认识了。 然后你可能还要去劝妈妈 啊， 因为妈妈因为你的事情比较忧郁比较难过的时候， 对对对， 你这边好了，你可能还得劝妈妈，妈妈我没有事情的。 对，所以我下次我觉得我应该注意的是，下次再遇到这个什么的时候，先数100个数字，一二三四，数到100之后决定 要不要 把这个东西分担出去，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方法哈，也说在你决定要发火的时候，就这个气儿已经极其不顺，想要发泄出来的时候，能不能先数个10个数，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发火。 对，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对，情侣之间、朋友之间，其实有的时候啊，语言暴力啊是特别特别伤及感情的。 对，我后来就看了一本书，叫《非暴力语言文化》，还叫《非暴力语言交流》。那里面 您确定看过吗？ 看过，很早之前，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情绪不太好控制，然后看了这本书。非暴力语言沟通。对对对，这本书叫这个名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 确定看过？ 哎，确定看过。然后里面有说到，我记得是第几章我忘记了，哎，不好意思，就显得我没有看过一样。里面有说到，我们人生而是要有顾忌的。 对。 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情绪上，我觉得要顾忌的就是别人的心情以及别人的生活。 是，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对着另一个人和另一半有着顾忌的心态的话，我觉得我们会相处得更加融洽的。 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换位思考的一个心态。 没错 啊，刚刚有一个朋友说我们这是一个电台嘛，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啊，我们确实是一个电台，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啊，当然在花椒直播上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节目叫青年说，是一个大型的青年的，我觉得我们还算是一个服务类节目。对不对，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 交流情感了。 对，因为咱们俩是之前是合作情感类节目的，所以在今天在一起在做节目的时候，肯定也想帮助大家排忧解难一些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换位思考这件事儿，我是真的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就是什么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一样，就是你在宽容别人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放了自己一马，对不对？也让自己的世界变得开阔和明亮。好，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关于我们两个之间情绪的一些最近的表现，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中呢，也随时我们俩也给大家出些招。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樊雪啊，最近啊，因为即将面临了这个毕业季，毕业季呢其实有一个说法也叫分手季。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祝我快乐。 对，分手的时候人的情绪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控制的。 是的。 哎，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这么问樊雪呢？因为我相信樊雪还是有一定的情感经历的，毕竟这么漂亮啊。 既然你夸了我漂亮，那么我 就说一说吧， 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情感经历。 情感经历不用分享了，就是你当时怎么排解的？因为我觉得说太多的话，我怕你搂不住。 排解自己生气的情绪吗？ 对，就是不受控制。因为我是见过一次樊雪就是不太开心的一次，我们在一起吃火锅，我们就是团建的时候，然后觉得樊雪、就是、 整个人气压很低。 对，气压很低，然后那个表情， 我竟然都不吃火锅了， 对， 掉泪，光在那儿哭， 肉摆面前不吃了，竟然在那儿掉眼泪啊，就是匪夷所思。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这个 没有 远离火锅的，对不对？ 辜负。 是、 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我非常的直接。我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不是一个会冷暴力的人，我也不会说什么手机关机啊，让他找不到我人啊，我一定会，我觉得就特别神奇，我觉得谈恋爱之后女生就是侦探，你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人，神经大条，我可能 全是信号源， 对，我可能都不知道我的生活可能被自己搞得一团糟，但是我会非常清晰的给他列出来，今天我们发生的事情，一你怎么怎么的，二我怎么怎么的，然后三怎么怎么怎么，就是我会全部列出来，然后发很长的一句话。对，我觉得特别恐怖，女生真的是个很恐怖的生物。在谈恋爱之后就智商爆表，情商不一定啊，但是智商是爆表的。对，我会条理非常清晰的说出来， 然后我们两个再来共同的探讨到底是谁的问题、嗯、谁有问题谁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就真的分手快乐如果可以解决的话，我希望的还是用理性的一个态度去解决问题。 对对对，我想总结来说就是理性、嗯、因为我昨天还是看到了一个小故事哈、 嗯、 也是说小白兔和小刺猬的故事，然后好像两个人也是因为一句话，两个人之间都不肯低头、 嗯、 一方说了之后就说你大不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呀，类似的话，就说那好啊，你都说出这样的话，那大家都不要找了。 那两个人就是误会。 对，其实 我特别怕误会的一个人。 对，我算初恋吧，我觉得就相当于是这种、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交流不善、嗯、两个人都不肯低头，年轻气盛的，然后后来慢慢我觉得直到现在还是感觉当时会有点后悔和遗憾。 对， 因为觉得因为两个人沟通不太好导致了分手和遗憾、嗯、我觉得这事儿确实。 那我要给童哥提个建议。 嗯，你说。 我觉得跟童哥自尊心太强有关系。 对， 就像我 对对，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脸皮厚的原因我是一个女孩子，就我们俩就是他如果说不想跟我聊的话、嗯、一定会把他抓过来、 嗯、 我一定会说你必须今天就现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把所有的事情捋一遍，然后我们说明白，就必须得说完。 嗯，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嗯， 那你在给别人这么详细的那么大篇幅的去说的时候，他万一不想听怎么办？ 所以说 对， 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说的是，如果我发现他不耐烦的话， 不配合你， 我可能真的会说很难听的话。 嗯， 就说的就恶语相向， 对， 真的是恶语相向， 是 导致两个人矛盾升级。 是，还是要两个人互相的搭一下节奏，否则一个节奏想慢一点、哎、另外一个节奏还是很快的话，那两个人可能还会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啊，这是有点遗憾的事情。 是 啊，这是刚才我们遇到了一个分手的情况下，樊雪啊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小小的自己的做法。 嗯， 那我 的话，那就是条理清晰。 我的话好像还是方法挺单一的，就是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可能要多跟朋友在一起了。这时候， 但你知不知道，如果女生这个时候我跟你吵了架，你还敢晾我？嗯，就我 是说分手之后 啊、哦，分手了呀、 哦， 不是说吵架， 对对 对 啊，吵完架直接就分手了， 对， 干净利落， 直接把这个情景推向了一个极端啊，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吵架的话，因为情况太多了、 嗯、 所以说想分析我一时半会儿我就怕总结不全、 哎、 啊，对，我们可以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啊可以再邀请樊雪过来，然后一起来再进行一次青年说之博物点秋香好吧。好，接下来还是想送给大家一首啊动感的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能够天天都有一个开心的心情。好的，接下来一首开心的歌送给大家。 Dream. Watch. Yeah. You wanna dream. Whoa. Here we go. Here we go. Come on. Okay. 黑白颠倒的时代，是否被人风入森林顶里膜拜？ I don't mind now. 现在 ，Let it all come back. 不妥协，不气馁，坚持我的存在。Need to stay back， 抓住机会才能决定成败。随你跳下，我就不会 relax。我的梦想今后有我主宰。 裂开禁锢的魔咒，在心中只因你盛装出席，跟我的感受。 周围都是 people dance， 不要刻意控制，就算我们刚见面，让 beat 下去翻腾 bounce bounce， 笑出一切乏味。This all night， 未来剧情不需要购买，未知的神秘旅行才值得期待。他们口中成长的无奈，不必全都接受。 解开禁锢的魔咒。 选择快乐的片段，坏情绪就 be alone。 加入我们的狂欢。 dream.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就忘了，就忘了，忘了，就忘了 dream. I got a dream. 哇，这些欢呼尖叫是为我们俩而打 call 吗？不是的。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一首动感的歌曲啊，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是跟控制情绪有关系哈。刚刚我们俩说了一些好的方法，其实呢，樊雪刚才其实抛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如果遇到了吵架的情况该怎么办？其实我刚才说啊，就是语言沟通不善可能直接导致分手，甚至可能造成两个人关系的彻底的破裂， 这 可能 是最极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还会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就比如说，就说假如你要是走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等等之类的，可能这种就相当于吵架里面比较怎么说，就是伤害波及性更大的， 真的吗？ 伤害力很强。 我也说过这种话耶。 是吗？ 对，你今天要敢走，那我们就分手；你要敢挂我电话，那我们就分手。 那你真的会、就是、 很过分吗？这句话 我觉得挺过分的。 哎，如果男生听到，真的会很 有点炸， 很生气，很难过。 如果是我的话，我有点炸。 啊，这算是威胁吗？他之前说过我威胁他呀。 我我们看到老朋友战神，他说早上好，我是金刚战神，好久没有来了，今天最近太忙了，今天下雨了，有时间。哎，今天北京没有下雨啊。说活力九二去还叫金刚战神，哎，加入到我们的群聊里面了哈，这是我们的真爱粉， 欢迎战神。 是我们的韦小宝也给我们进行了分享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过程中。其实接下来我觉得就要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 是的， 就是吵架不伤感情的一些具体的做法。来，樊雪先来第一个吧。 好，哎，这就是我哎。我们要直截了当，不要藏着掖着。哎，就是因为男生这种生物是需要明确的提示，而并非暗示。你如果说，你就别理我，他可能真的以为你不让你理他。 想静静啊。 对，但其实是希望你来找我的。如果你有了委屈的话，然后你还想指望这个男生非常细腻的了解你，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是需要你告诉他的。然后如果他是真的爱你，我觉得他会听从而且会改正的。反正总之啊，有气就要说出来，然后有话也需要大家都互相点名。 对，在樊雪的基础上再注意方法，注意稍微的委婉一点，可能这个架不但就没有伤害对方，反而还升温了。 对，我觉得相爱的两个人也是会愿意为了彼此去改变的。 是的， 如果你跟他交流和沟通，他觉得 OK 的话，也会为了你们两个共同努力的。 对的，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啊。来，接下来第二条就是不要恶言重伤对方。因为有的人在冲动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我看来就已经算是恶言相向了，甚至有一些啊，他会把别人的家人都给问候一遍，还会说出一些就是怎么说伤及自尊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哈。因为这种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两个人之间感情，我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只要有伤痕之后呢，就再也不可能不留疤。所以说再想回到之前，那就只能从你的恶言相向开始取消，从此绝迹开始。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啊。哎，第三个方法就是不要摔东西甚至是打人啊。因为之前一个好朋友，他和他的女朋友吵架之后呢，就是个男孩啊，就甩了当时这个女孩两巴掌。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以，就是不可理喻。虽然是朋友， 也不可置信吧，应该 不可置信。觉得我甚至都觉得，那我替他打回来，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应该哈。因为 现在的话，去动手打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人的做法。 我觉得就算是跟陌生人都不应该做出的事情，你竟然对 亲近 在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对，我觉得就我简直不可理喻。所以对这种人的话，我觉得因为我是前天听到了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跟我们留言，他说他跟他的男朋友就是谈恋爱已经谈了四五年，马上进入婚姻的殿堂，可是在这三年当中，他男朋友对他实施了好像是打他的脸吧，就是打巴掌啊，扇巴掌，打了三次，而且都不止一巴掌，三次。 这个女孩抱着跟他过一辈子的心态， 然后那个女孩就问说：“那应不应该跟他走进婚姻的殿堂？” 当然是分手啊！ 分手这种事情 当然是分手，这属于是家暴的范畴了。 家暴的范畴， 我觉得家暴是这个人的性格问题， 是性质有问题了。我觉得不是性格有问题了，是品质有问题了。 而且你想啊，他累积了二三十年的这个脾气， 对啊， 怎么可能会因为和你谈恋爱、和你结婚就能够改变呢？所以说家暴，我觉得要么零次，要么就是一万次。 对， 以后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情况啊！ 如果你一次纵容他，我觉得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对，我觉得一次的话是在我的容忍范围之内。一次，我觉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有一次极其，哎，可能说我也有原因。我伤害到你了，你可能会有一次，这个暴力的一个方向哈。但是以后如果有第二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就下定决心是绝对不会再考虑跟你在一起了。 哎，你说这种事情啊，这伤身又伤心，我们何必呢？ 对呀，谈恋爱明明是两个人要制造浪漫，要彼此更好才对哈。来，第四个方法就是事后要主动和好啊。我记得是在那个《欢乐颂》里面，那个小包总哈，经常就说，吵完架无论谁对谁错，男人都应该优先道歉。但有些男生会说，那凭什么呀？其实，在感情中就是没有什么为什么， 是没有 什么 凭什么，我们 没 有那么多道理可以讲的，不是来听你讲道理的。 对， 为什么我不找老师呢？ 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对呀。 女生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看就是责任方在谁吧，谁引起了这个吵架这件事儿，谁的错误方在谁，那就主动去承认错误。我觉得两个人也没必要说高姿态，就是说哎呀他这样会看不起我，以后我在这个感情中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不要考虑那么多。 而且我们都常说的是，我觉得最先认错的不一定他就是输了的人，我觉得他最起码能让我们感觉到他是更珍惜的那个人。 是我那战神那个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在花椒上也说那男生是有病吧，就是不能就是像暴力相向。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就是对这个朋友进行了非常非常深刻的让他检讨，对，教育，对，就是现在的话他也两个人关系还挺好，关系还挺好的啊，就不会再有这样。我说我就给那个，因为那女孩 现在还在一起啊， 在一起就一次， 天呀， 就是我觉得从那之后反正好像是女生欺负他更多一些，两个人平衡了， 那一次绷不住了。 对对对。那第五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五个方法是用委婉的态度。 这个其实我当时在看到我们童哥的写的这个之后，我其实还蛮纳闷的呀。委婉的态度，那比如说我出个情境啊，给你出个题，那比如说我就是觉得他很不爱洗澡，然后我觉得他太脏了然后 不爱洗澡确实不是个好习惯。 然后如果说要用委婉的态度， 怕他长虫子是吧？ 如果要用委婉的态度的话，我应该怎么说？ 哎，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仅抛向我，也抛向大家。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以及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上随时来跟我们抛向您的答案。如果说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经验分享出来，或者说有类似的疑惑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也是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为您揭晓张彤的答案，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上午九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青年说继续说，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九点零一分五十五秒，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十七，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十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哎，我们俩今天纷纷化身了这个情感小达人，再次给大家带来青年说之博虎点秋香的 情感分析专场。 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和 AM 九十七七千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点进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是的，当然在花椒直播上，因为我们也有8.1万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您的观点，把您的答案来随时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因为我们是一个青年人的互动话语场，对不对？好，刚刚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吵架哈，这个我们战神，我们的真爱粉就说，男人打女人是不对的哈，你要对他好一点才能跟你好好的过一辈子，三观极正，特别喜欢你这个说法啊。他也是战神，经常会给我们分享一些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朋友，多来一点吧，好吧。好，刚才我们说了是用委婉的方式，刚才樊雪抛了一个问题说，男朋友不爱洗澡，我应该有点发火，可能是你这个男朋友是真太不爱干净了， 是吵起来，哎，假设了， 假设吵起来了哈， 假设他不爱洗澡的话， 对，因为否则不吵架的话咱们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啊， 因为咱俩的方法就纷纷用不到了。 就一开始我说他，比如说我说他你怎么能这么脏，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尊心然后受打击，然后就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然后说你不会好好说话吗，怎么怎么的。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对，因为有些吧，我觉得特别是这个青春期的男孩，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是，我觉得他可能不是说生活习惯太差，他有的时候可能是懒，比方说打完球之后，他觉得哎，我今天 反正我明天还会打的， 王者跟今天跟我的哥们儿约了一波，时间到了，我得去打了啊，所以就可能。就觉得哎，在我的哥们儿和洗澡之间，我选择了哥们儿，就这么想。然后去说的话，我觉得说是要说的，因为毕竟的话， 两个人相处，你总不能臭着吧？ 对啊，所以你可能换种说法，就是说，哎，我觉得你洗一下澡的话，可以更帅气啊， 够委婉， 对， 可以的。 这可能不像吵架了哈，如果吵架的话，可能会觉得。我觉得你可以做出一些改变，能够更加促进我们的感情，反正我怎么说话就感觉还是就是为了委婉而委婉， 很好听哎，我觉得你洗一下澡会更帅。 对，就可能这样的说法的话，对方就完全激不起火，因为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今年也是来到我们青年说也做客的一位朋友哈，也是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他说他的因为他爸妈是平时是不会吵架的， 因此他造成的印象就是他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告诉自己吵架是不对的，不可以吵架，哪怕别人主动想跟我吵架，那我在这儿我可以是吵架绝缘体，我就不参与吵架，你对我发火 OK， 我现在先暂时的 先 远离你，对，或者说对，是，除非说脏话肯定是不行的哈，脏话是不可以的，就这时候他会先给对方一个反应的时间，反思的时间，冷静的时间，他也是做到绝对的冷静。然后他现在他男朋友呢就完全的也不会吵架了，因为吵不起来， 被他磨的， 对，吵不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哎，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告诉自己我们不能吵架，吵架是非常伤感情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心理暗示。 对，你要也要看人了，樊雪，你要说一次劝两次劝，哎，我觉得你洗洗澡更帅，但是劝了30次了还是不听，那可能适当的得稍微的这。是，对对对，得说的稍微严厉一点了啊。 但童哥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我觉得我们收听和收看的女性同胞们可能更能感同身受，就是总会觉得男朋友不用心听自己说话。 哎， 就比如说啊，我跟他说过啊，我今天要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你俩吃了个饭之后，他说，哎，我们下午怎么着怎么着，或者是下午你去干嘛？他会再问你，可能一天会问你无数遍，我就会爆炸，我真的会很爆炸，我就觉得他对我说话不用心， 不上心， 对，不上心，我说。超级生气，我就说他，你跟我在一块儿，然后你一点心都不操，然后什么就这之类的话，当时可能就什么难听说什么，就觉得你根本就没有想好好跟我在一起，反正这是最后的结论。 对，我是之前因为你说这个的时候为啥笑，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微博上有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女孩她想试探她男朋友哈，就说她发了一个表情包，是一个微信的语音，然后一个红点的那个表情包， 我能想象得到那个。 对，然后呢，这个男朋友，然后。就肯定这女孩什么话都没说嘛，男朋友就说好，那咱们就中午见吧，你中午想吃什么？这女孩就说什么鬼，这是啊，这怎么可以，就是完全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本来是 你听过没听， 对，本来是用来骗他的， 嗯， 可能还想得到的答案是，哎，你这个小机灵蛋怎么能骗我啊，怎么的，来了句好的， 这反而更生气了哈。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想回答你，要是站在男生的角度去想，我觉得男生这个生物和女生这个生物吧，确实脑回路 真的是有点差距， 脑回路确实不太一样。 是， 因为而且确实有的时候，你就说男生理解一件事情和女生理解一件事情，可能他确实不太一样。他觉得可能说，今天只要你开心，不跟我吵架，咱们俩能够就是乐乐呵呵的，可能今天就 完美。 对，今天就是完美的啊，就是一些具体的细节，你包括就跟就是比方说咱们之前博古点秋香会说男生女生大不同，做这个板块的时候就会放一些口红色号啊，包括包包让男生去猜，男生是真的就是你给他说10次他可能也记不住，对不对？ 是， 你说小猪包猪猪包他可能就是他就分不清， 是 什么是小猪包，什么是猪猪包，猪猪包他可能觉得是流沙包，他可能就是哦，你这个流沙包挺好看的，结果一看是流苏带流苏的包，是吧？所以有的时候稍微的理解一下，就是男生在有些事情上 脑回路上 对反应他比较迟钝， 对，还有理解的角度嘛， 对对对，可能这样的话女孩也会更开心一点。 对，但这也要提醒我们女孩子嘛，我们其实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态度，而且还要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对， 毕竟男生这种生物他是迟钝的， 对， 他是愚蠢的， 对，他只对游戏比较敏感而已。 对，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更清楚自己想要的什么，你要先把自己想要的告诉他， 对， 然后再看他的呈现程度嘛。 对，我所说的这个不是说让女生放低对另一半的期待， 是的， 就是把自女生就是不要那么高要求。其实我所想的就是说一个换位思考的一个过程， 哎， 就是你可以让你男朋友逐渐变得对你的话更加上心和敏感。 嗯， 我觉得从一开始，大家都有一个过程吧，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 磨合嘛。 对，大家不要就是我觉得就我怕我刚才说的话有歧义，让大家理解为说女生就不应该去是争执这件事情。要争执，但是要注意说话的方式。 对，而且你要注意你的目的， 对对， 你的目的是不是想让你们两个磨合得 更好？ 对。 对，刚才樊雪所说的这个目的，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第六招啊。其实刚才樊雪在说的时候，在刚刚在说她的这个就是遇到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去排解？她也说了，就是一定要了解，我们吵架不是为了肆意的去挥洒自己的情绪去伤害别人，而 是 要促进问题 的 解决。对对对，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究竟是为什么，吵完架之后 两个人要心平气和的去真正去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吵架。 而且我觉得也要用童哥刚才那招，就数十秒之类的，因为你要先确定一下这个事儿到底值不值得你们两个吵架。 哎，是的，你要是两个人说因为一件事儿吵了七八回了，我觉得就算了吧，就 那就说明你俩吵一百次可能也不一定能解决。 对，那可能这就是一个鸡毛蒜皮小事儿，可能说一方觉得非常严重，另一方觉得哎呀这根本不是个事儿啊，可能他会觉得在另一方面他会补偿你会做得更好，大家所以说了解吵架的目的以及放平和心态，可能是不伤及感情，但是小吵怡情大吵伤身吧，伤感情。对啊，适当的拌拌嘴什么的，我觉得还可能会促进生活的一些节奏啊，或者说情感的一些升温都是有可能的。好，说了这么多啊，这个一些不错的方法，我是真的觉得，我亲身觉得这些吵架的不伤感情的这几个方法哈，五六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真的很有用的， 是干货， 是干货，是干货啊， 对我也有用的， 标星标星。好，接下来还是想把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也是伴随这首歌一起能够在这个周末能够开开心心的，能够每天有一个好的心情啊，把这首歌再次送给大家。好的，一首小半啊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 不仅是小半了，能圆满。 能够把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不算。 哎，好的，刚刚我们在上半段时间呢一直在聊控制情绪，接下来呢要有点伤害我们俩了，要开始那个控制体重了。 不好意思，不伤害我，从来不想这个事情。 白眼翻到天际。 你知道有一种人非常的生人让人生气的那种， 就是怎么吃都不胖，是吧？ 对对，就是怎么吃都不胖的体质。 你真的确定是这样的体质吗？ 哎，我确定。哎， 你是，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就是你一天，你告诉我你一天能吃多少顿饭，能吃的饭量有多少。 我就不说别的，我就说晚餐我曾总吃过 啊啊， 我吃了一个半馒头之后，然后加上很多菜啊，一个半馒头 啊， 山东大馒头，各位， 嗯， 有这个概念吗？山东大馒头， 这是标准女汉子。 一个半对，一个半馒头之后 被小半牵绊了。 我吃了好多菜，然后喝了一碗白粥，然后我还吃了一包奥利奥巧克力饼干，然后我还自己到半夜可能有十二点左右，我家里放了炸肉，我可能自己吃了四五块，就这么大一块，我吃了四五块，然后还吃了一包 QQ 糖。 哦， 对， 天哪， 这是我稀松平常的某个夜晚，在家的夜晚，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可能会伸手去我床头扒拉两包薯片，然后嘎嘣嘎嘣嘎嘣自己吃完，哎，心满意足的去睡觉了。然后第二天体重，嗯，还是那个样子。 童哥不想说话了。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找樊雪，我说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俩还可以探讨探讨，结果人家说哎，我吃啥都不胖，我最怕的就是怎么晒都不黑，怎么吃都不胖的人。 按摩都占了。 厉害厉害啊。好，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看到了啊，生硬的转了一个话题啊，爱情戏半生，还有我们的很多的朋友说关注主播不迷路啊，关注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大家都可以随时看到我们活力982全天候的直播节目了。好，那我呢，我跟大家一样，我吃什么都胖。 童哥来今天来分享经验的。 是我也是我最怕的是什么，我先说我的大学的增肥最快的一段时间， 嗯， 是冬天。冬天不想活动，不想运动。 不是专门的吧？不是专门想增肥 啊？No, 我从来没有想过增肥啊。就是就是不想那个，就是愣在那儿， 嗯， 去看视频啊，看各种各样的节目。看节目的时候 你会骗自己的，因为你穿的多啊，挡肉。 对， 你是不会轻而易举的发现自己。 但其实并骗不了自己啊。 真的吗？ 因为你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蹦蹦跳跳的时候，你会感觉你全身是一个有弹性了，有弹性， 觉得走两步就很累是吗？ 对，所以我那个寒假真的是胖了差不多有十斤吧。 哇 啊，就是就包括在学校的时光加上寒假， 有没有觉得心很累？ 很累，所以我就决定是就是立即要开始减肥。 嗯， 我减肥最厉害的话，我算大一的结束的那个暑假，我是每天只吃两餐，嗯，每餐的热量不超过多少我不记得了， 嗯， 就是每顿饭都是沙拉，然后只吃过鸡胸肉和牛肉。每天的话， 这么为难自己吗？ 对，每天的运动量要超过我的摄入量，摄入热量，然后坚持了一个半月，我 瘦 了13斤。 哇， 瘦了13斤， 那真的很励志，啊， 106斤啊，我当时106斤， 我的天， 回到哦， 人生巅峰吗？ 106斤，回到学校的时候，大家发现就是一个男生那么瘦了，但其实大家反而是评价很高，说你变好看了。就整个人精神了，因为人瘦了之后，就是反而太胖的时候呢，嗯，我觉得整个人是这样， 腿腿 是坠 的， 是对对 对, 对， 反而是瘦下来之后，整个人紧，哎，是有精气神的， 嗯， 而且特别特别的想期待第二天能吃点什么，虽然还是吃沙拉， 幻想， 幻想，我就那时候就特别想早睡觉，而且那个时候养生，对，就想 养生， 对，就想着必须要早睡觉，因为什么呢？不睡觉就饿。就赶紧睡，睡了就忘了饿。 我是以为你会担心这个影响减肥的因素里面有一个睡得不好， 啊， 可能会影响减肥。 不， 只是怕饿。 而且确实是一天经过强大的这个运动量之后也没劲儿了，没有时间再， 嗯， 没有精力再去熬夜了， 嗯。 所以那段时间是我现在觉得需要回去的那个减肥的状态。所以我现在，虽然说已经杜绝晚餐5天了，但是有2天就没忍住，但是还是这2天，嗯，还是体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感觉整个人轻瘦了一点点。 清瘦，用的这个词， 瘦了一点点，对， 用的这个词也很心酸。 就是因为最近这个生活节奏也比较快嘛，然后就压力也比较大，对，然后就每天吃的时候每顿饭吃不了太多，然后呢一天就两餐，也是两餐，上午就是早餐、午餐，然后我计算了一次，我最长一次是23个小时之内没有吃过饭。 哎呦我的天 啊！23小时之内没有吃东西 吗？还是因为？ 对，因为12点吃完饭之后呢，第二天应该按说应该早上起来7、8点吃早餐，可是那7、8点呢，因为有一个会议要赶，所以就耽误了 吃饭。 只喝了一点水，然后就撑到了第二天中午的11点才吃午餐。 来，我们 23个小时 把掌声送给工作狂。 对，好的，爱情戏班生是我，以后我天天来看。哎呦，太感谢你了。谢谢他刚才也点击了关注，也希望您以后多多的支持我们的青年说，支持我们的活力酒吧的所有的节目，好不好？刚才我们在说怎么减肥哈，其实爱情戏班生刚才也在问说怎么来维持我们的身材呢？其实今天咱们确实有一些好的方法，一定要认真的听，好不好？刚刚说了一下我曾经为了什么而减肥，那可能就是为了变好看吧。就是因为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嘛，为什么出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已经4月份，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在北京也可以穿半袖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太胖的话，而且有一些款式的衣服，现在不管是男款女款，其实都如果肚子很鼓的话，特别明显。 对，我觉得应该至少70%的人都是为了变好看。 是的，是的，更健康吧也。因为我身边的很多的男生现在都有腹肌，6块腹肌、8块腹肌的。 羡慕吗？ 羡慕，我现在还是一块。对，但是我现在已经在做一些有氧运动，然后 但童哥一块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有肚腩的话，你会发现自己有2块、3块， 对， 只不过是横着长的。 对，我微微有一点点肚腩，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了，因为每天就是两餐的话，而且热量摄入不高，而且有大量的运动，所以我就觉得整体来说， 像我这种晚上吃炸鸡的人， 就被唾弃、 跳湖、 被扔出去。请你不要再出现在节目的这个板块，好吗？ 好的。 那你现在呢？你现在有没有注意一下控制饮食和注意一下运动？ 没有， 依然没有， 依然没有。 那你现在体重有没有长？ 我觉得我可能要控制，没有，我还是100斤。 100斤 重。对，最重的时候可能104、105。 但是樊雪是一个1米7多的大高个儿啊。 是的。但其实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个错误的案例，我有减肥过的。我真的有试过减肥，而且我非常的极端。我都不是说不是说什么一天两餐然后运动，我是不吃饭。我当时是怎样啊？对，也是大一的一假期。 你看这个朋友 SQ 丫头，她也是说她我的记录是在上大学时3天3夜不吃不喝。 哇，我的天！ 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当时不舒服？是不是就是吃不下没有食欲啊？我觉得这样的减肥是不仅是减肉了，而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 对，自残。 对，他可能现在不这么做了哈。 但是我当时也是，真的是也是3天3夜，但是我不是不吃饭不喝水那种，我是只喝椰子汁 啊， 对，就类似于代餐的那种，然后可能饿得不行的时候吃一点水煮菠菜，然后但是我坚持到坚持1星期，我坚持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洗澡的时候差点晕倒，然后我就没有再坚持了， 因为你本身的话体重就不够，不是特别的重。 但是我用3天的时间啊，我当时是从107斤到106斤，瘦到了96斤。 那你瘦的真快， 我用3天就瘦了10斤。 哦，那你这个有的人是可能是体质不一样，有的人是易瘦体质，然后我瘦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慢。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错误案例，一是对身体很不好，二是过了1星期之后我又胖回了100斤， 反弹了。 是的， 对， 也很容易又再胖回来，所以说这种伤身体的方式 我想说的是，就是很多健身教练其实也是很鼓励大家是循序渐进的减，不要是突然一下子变瘦，其实一下子变瘦的话反弹的几率也更高。因为那个的话对身体伤害也很大。你 但是少吃这种事儿对我真是太难了。太难了。 我 要我老命的。 我是能做到的。我能做到。 我觉得童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偏有自控力自律的一个人。 对，就除了熬夜之外吧，除了熬夜之外。 但是我们不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如果一个人的睡眠质量比较低的话，那他也是比较难容易瘦下来的，因为他的身体活动水平比较低。 原来是这样。 对呀，如果你经常熬夜恐怕很难减下来的。 哇，那以后得专门得注意一下这个睡眠。睡眠之后好了，而且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睡觉其实是有利于减肥的。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个谬论，因为我觉得睡觉的话，你就可以停掉你手中就是拿 不断想拿零食的这个欲望， 恶魔之手， 对，把它放下来之后，而且在睡眠的时候其实也在消耗热量， 哎， 对不对？ 是的， 嗯，我觉得也还不错。嗯，好，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啊，也希望大家把您的一些减肥啊、控制体重的一些好方法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一下。刚才樊雪说了，睡得不好，睡得过晚，休息时间不够， 熬夜 也会导致瘦不下来。 嗯，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负面情绪太重会阻碍您减肥。 为什么？是因为压力大吗？ 对，压力大、焦虑、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会反而会刺激自己有吃的那个欲望。因为我是特别特别的有一个共同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特别是熬夜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个人超级疲惫和超级饥饿的情况下，人对于甜食、人对于高热量食物是抗拒能力、抵抗能力是越来越低的。 是需要这种东西来填补自己的情绪需要。 对啊，因为很多甜品的它的宣传广告不就是说 吃了会开心？ 对，吃了之后人就能满满的正能量，能够满血复活。但其实甜品的热量我觉得是一天通过非常强大的这个运动才能够才能够这个消耗完我们 SQ 丫头说他说睡眠不好我瘦得很快的一夜之间能瘦三四斤， 体质也有点关系， 可能他这个是失眠，我这个是睡的时间太少。 对，其实你十二点睡还也是可以睡得着的， 我能， 但是没有办法， 我八点睡也能睡得着， 哇， 都能睡得着，所以 那完了，你这童哥能吃还能睡呢， 能吃还能睡，但现在不太能吃了自助已经吃不回本了， 但我呀，我一个人给你吃两人份的， 那以后的话，我觉得吃自助餐可以请樊雪吃自助餐，因为这样的话，总感觉有一种值当的感觉哈，值回来的感觉啊。还有一个叫自律能力比较低，会让你更难减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吧？就是说你控制不住，人家遇到了巧克力非得要买，遇到了这个冰淇淋也非得要买，那你就肯定是瘦不下来。 好像我这种就半夜可能会扒拉自己床头薯片的人，没戏。 你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吃家里的有一个叫就是那个辣椒鸡爪然后他做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辣度是我能接受的然后有一天晚上半夜就在自己在挣扎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子放松了自己的警惕我说反正我都要回学校了我也吃不着了那一下子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我啃了7个鸡爪 天 然后第二天之后非常后悔发现自己重了3斤 我的天那童哥真的是个易胖体质 对比较难受 但是你这样不浪费粮食呀吃的东西都这归原归本的都长自己身上了 你说这句话更让我难过了 倒是不吃亏的 我宁愿都让它蒸发掉你知道吗 我吃进嘴里的凭什么就让它这么流失掉呢 这个肥水不流身外田是吧还有一个叫记录一下他说 SQ 丫头说7个鸡爪我听着都撑得慌我其实当时觉得我还在舔自己的手指觉得意犹未尽因为那味道太好吃了哈不能再想了因为我 馋了 怕再吃回去还有一个就像樊雪一样记减肥日记哈樊雪那个是不太有用的计划日记原来这是减肥日记哈每天记一下摄入热量和消耗热量比如说今天吃的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一周如果说圆满达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适当给自己一餐热量也是要适当控制的一餐 鼓励性的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粤式的火锅稍微清汤一点的那种火锅然后涮一些蔬菜涮一些牛肉什么之类的可能鸡胸肉可能不会造成体重反弹特别厉害 这个健身博主和这个养生博主张老师是开课了 张老师 鸡胸肉 张老师为您播报牛肉鸡胸肉西兰花大家考虑一下 对身体又好还减肥 对而且还能让自己有饱腹感吃马铃薯 好心酸呀、啊、 土豆还有香蕉其实也有饱腹感 对不起我还是喜欢吃炸鸡翅 好刚刚也是说了一下我们这个减肥的张老师很难瘦的张老师和很容易瘦的孔老师给大家说的一些妙招还有一个就是循序渐进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也是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为您放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9点3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青年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少女樊雪。 咋这么讨厌呢？吃啥不胖还说自己是少女，明明是个女青年哈、啊、女青年也是少女啊啊，承认承认。好，刚才说了一下我们如何控制体重啊，张老师说了一个除了说睡眠不好容易减不了肥啊，负面情绪太重不容易减肥，自律能力比较低不容易减肥啊，当然还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减肥日记啊，还可以有一些循序渐进的方法。我们接下来就说方法好不好？ 好， 来给大家提一些招吧。我觉得不说招的话大家容易着急，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那这得让张老师。 张老师来啊。 对，张老师来。 张老师， 但是我最近就是发生一个很让人生气的事情。 你说。 也不是生气，我觉得是我气别人的一个事情。 嗯， 我觉得童哥可能也会很害怕这种朋友啊。 嗯， 他艾特了我。 嗯， 在这个朋友圈里提到了我。 嗯， 他发了一张图片，转发这张图片，你肚子上的肚腩就会跑到你朋友的下巴上去。 嗯，转发这张图片，你的朋友将会胖20斤。转发这张图片，蚊子将只叮你的舍友哈、啊，等等之类的。 他这是嫉妒。对，赤果果的嫉妒应该说、嗯、 赤果果的嫉妒你啊。 对， 好的， 嫉妒我这没有下巴啊、没有双下巴和肚腩。 是没有下巴，是没下巴。 这太吓人了。 没下巴那是谁？那是冯老师。啊，好，来咱们继续来说如何又舒服又有效的减肥。那么第一招就是适当的允许自己计划中的一些小失误。 这怎么说呢？ 就是说在我的理解当中啊，就是说可能说像樊雪一样每天可能会有比较严苛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的摄入量是在200千卡之内。可是呢中午的时候啊、觉得可能说我看到一个红薯我觉得特别特别想吃， 嗯， 很想吃，那可以适量的吃。不能， 对，我们要偶尔放纵， 放纵一下。那可能说要通过大量的运动，然后把这个热量给消耗下去，但是又满足了自己的味觉。 哎，那你说减肥算不算是一个 是个绝对控制、相对自由的一个事情呢？ 我觉得最好是这样， 嗯， 最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完全不自由的话，我像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健身，我觉得总体来说健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健身，可能会有一些职业的从业者，我觉得这是一种美的享受哈，可能是审美上的一种我们的需要，但是如果说大家都是减肥，就是健身或减肥过度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太能接受的。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对自己太苛责的话，对自己情绪和心态上说不定还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那就得不偿失了。 是啊， 你既没有瘦下来，然后还让自己搞得很不开心，何必呢？ 对 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刚才说吃甜食啊，它热量确实很高，但是甜食据科学研究表明，它确实能够提升人的某一项多巴胺的分泌，能够让人变得开心。 确实开心啊。 嗯，对啊，就是看着自己逐渐圆滚滚的肚子，觉得还挺满足的， 很有存在感。 是， 这是我打拼下来的江山，凭什么让它瘦下来？ 对，那你可以继续这样啊。以后看到反雪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衣服就以后只变成两三件，因为其他的码穿不下了哈。啊，好，这是第一个允许计划中的小失误啊，但这个是小失误，大家不能说我每天的失误是送给自己一个大猪蹄儿， 偶尔的小放纵。 是的 ， 嗯，来第二招是创造惯例啊，可以减少自律能力的消耗。就是说，在每次在不同场合做选择的时候，都是一个消耗我们自律能力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把一些定期的活动固定下来，成为自己的生活规律。比如说，啊，可以提前想好自己在晚饭吃些什么，避免在用餐时在一堆食物中进行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可能就会选多了，所以说适当的去规划一下啊，说今天晚餐我吃200克西兰花啊，400克鸡胸肉啊，多少多少克青菜。 不会这样吗？ 不会啊，就是说我的话。 所以你瘦得慢嘛。 我会就是比方说有一盘一个盘子，这个盘子可能是就是量不会太大，但正好能吃饱。然后呢，但是会饿了，就是然后可能会我会在装盘的时候会觉得把它装满就 OK， 但当然别摞成山哈，大家啊，要是堆成山就像堆那个自助似的，那肯定是瘦不下来的。 是， 嗯，还有第三个叫正确的归因啊，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在自律能力差上哈，大家可以啊在一些方面，比如说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因为工作学习的环境没有办法让你坚持减肥计划，或者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了你的体重改变。因为我确实是身边有一类朋友，因为他的服用某一类的药物，可能里面含有激素，所以很难瘦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能苛责，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才能去更好的减肥啊。对， 我们还是要看个人身体的长远的利益和状况，然后再来决定自己的减肥计划。 是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记录减肥日记啊，来随时关注自己每天的摄入热量和每天的消耗的热量，以及自己每天做了哪些努力。比如说学了一个全新的舞蹈啊，学会唱一首歌，其实唱歌啊包括什么的都是会消耗热量的，大家可以多做一些这种运动和一些兴趣爱好的保持，当然还可以循序渐进，我觉得这循序渐进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咱们是不 是 要 最舒服的了。 对， 慢慢来， 这跟咱俩刚才那个以为是谬论，但其实得到科学验证的，就是说不能太着急。 是， 你想一口气减成维密超模，那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对， 而且确实对身体消耗就是元气大伤， 损耗肯定是特别大。 对对对， 就你本来你习惯于吃两盘菜，你可能下一次一盘半，然后再下次一盘，然后再下次可能就多半盘，这样慢慢来，让自己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和时间。如果你一下子从两盘菜的饭量，你一下子吃半盘， 变成两口了， 那肯定是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的。 对，那樊雪就说：“那我一口一盘行吗？”好，刚刚也是说了一下这个我们觉得又舒服又比较有效的一些减肥的方法，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实行起来。 嗯， 因为我是觉得反而是假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减肥的比较容易出效果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我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可能顾及不到，因为我觉得我每天光是做这些任务就已经让我够疲劳了，我每天还要吃一些比较寡淡的食物没有味道然后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我会不开心。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普遍会在工作上班学习的时候才会容易就是胖吧， 如果你在家的话，因为在家每个人都很都 是轻松我是反的，我是反 的 因为我现在住宿舍嘛。 不都说过年过节回家胖三斤吗？ 我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什么呢？我因为平时住宿舍的话，因为宿舍有规定是不能用小锅什么之类的，不能自己煮东西。反而在家里的话，我可能会自己煮一些这个水煮菜，一些水煮肉片自己吃，可能就加一点点酱油，一点点酱油然后加进去，然后就而且包括运动什么的。因为在家的话就觉得洗澡是随时随地，可是在宿舍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没有热水，然后就是运动完之后感觉满身大汗。我是一个绝对是不抗对我爱干净我不抗拒洗澡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一身汗的话我会觉得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在家里反而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减肥的地方。然后我们家就是我会骑那个就是那个运动自行车就是原地不动的那种自行车哈，健身自行车，我会每次都要骑到消耗200千焦我可能才会下车然后再做一些就是原地的踏步原地跑步的一些动作然后让自己全身都运动起来 这也是这个减肥的方法了但是你知道我其实在家容易胖的原因并不是我在家吃的多我每天都吃很多不管在家和工作每天都吃很多 说了一句话这个我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并不是因为我吃的多我在家确实吃的多汗颜不汗颜 是我 丢人不丢人 每天都吃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在家容易胖的原因一是心情比较好就是很轻松也 会吃得更多 对吃得更多还有一点是 凡是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家里有是小外甥小侄女什么的 对侄子 小侄子就是你会跟他抢零食吗 会不好意思 戳心了 他现在只有不到一岁然后只能吃那个旺仔小馒头之类的东西还有饼干之类的我也会吃而且我哥哥还前一段时间还发了朋友圈抢侄子吃抢侄子饼干的姑姑 亲姑无疑 是的女人狠起来自己侄子的东西都吃 而且何况你侄子还不到一岁 这长大点可了得 长大点的话就没有力气给你抢是我们又看到 SQ 丫头说我吃的少少的就饱了然后运动比如说俯卧撑了平板支撑我猜你的体重应该不过100我觉得就这么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我觉得这姑娘肯定是很漂亮又阳光然后身材也很棒 而且说话语气我猜啊应该是一个 萌萌 哒 少女 对 可以说我们青年说话都是我觉得主持人颜值可以我们的各位的好朋友们也都是颜值也都是棒棒的包括身体也都是棒棒的哈因为我觉得周六周日你看人说了不过90 SQ 丫头不过90 很少一只 这个突然觉得 SQ 丫头我觉得我想禁言不想让你说话因为主播都没有做到这个体重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人跟童哥的想法一样就觉得为什么很努力的减肥了可是还是没有瘦下来 对啊 你童哥有没有这种想法我其实刚才没有说 我有 你一个半月 我一直怪体质你有什么具体的分析吗 我觉得是可能就是我这类人就是很难少吃就是我身体的信号和我心情的信号 对我跟孔凡雪同志是一起吃过2顿饭2顿火锅我非常的发现这姑娘看似就感觉是猫食动物 从头吃到尾 是猪食动物 猪食动物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少吃就比如说吧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就吃了一块炸鸡我自己觉得我吃的很少了但其实比那两盘子菜可能热量都要高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对于少吃的概念理解可能不太明确 那你觉得那这个应该怎么明确一下呢什么叫是少吃的标准呢 就我们可以像童哥那样了解一下卡路里这个东西 但是卡路里据我了解食物上所标注的卡路里一般跟食物之间是有25%左右的波动的 是吗 对不是完全一样 那应该大差不差的那个有那么个意思 差的挺多的1/4呢 但是你说这200克的奶油和200克的蔬菜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啊当然了就跟这个1000克铁跟1000克棉花一样的一样重 智商呢童哥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这种问题我小学的时候就做不对1000克铁跟1000克棉花哪个重我一定答1000克铁一定的这么答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凡雪我问你个问题一块披萨切成9块你会 就是体重增得多，还是切成十二块你会体重增得比较多，就是吃下去。 九块。 你这不是傻吗？人都达至少达十二块。 为什么？ 原因是一样多，因为一块披萨切成九块跟十二块它不是一样大吗？ 可是我觉得，那比如说啊，我用一个小时吃完这九块和吃完这十二块，不好意思，它是一样大哈。 对啊， 我想的是吃这九分九块的比较大个，然后我吃的比较快的话，那我就胖得快。 对，你这就是明显的就是吃多了之后脑子转不过来啊， 就要控制我的食欲和食量。 对，你说的第一点，我们瘦不下来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很难少吃。那么第二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很难做到运动。 对，也是说的我这种人。就很难动。 对，很难让自己真正的就是消耗一点，可能说我今天一定要在宿舍原地的做平板支撑一分钟，可能在一分钟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吃播，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我的 idol 的这个演唱会，然后突然一下子啊，我的 idol， 我的偶像。 那就等一会儿吧，我再躺会儿，刷会儿手机，看一会儿， 然后看完之后睡着了。 完美的一天结束了。 今天减肥计划 over 开始了吗？结束了。 结束了。肉减回去了吧？没有，更多了。 哎，腾哥，你知道其实我做过算是坚持过而且尝试过的减肥的事情是什么吗？我自己觉得已经很辛苦了。 啊，你说。 切墙根战。 啊，不是，我记得就是大家练那个，其实大家可以这样减，就是 这个会减肥吗？ 三点减， 知道 三点贴近墙根，脚跟、屁股和后脑勺三点贴近墙根的话，它是不仅能塑形，而且确实能减肥， 真的啊， 能是能的。 虽然我就坚持了那么几天吧，但是也意思了两下。 但是你的个儿够挺拔，虽然不够太瘦。是吧？ 是。 好，很难运动。我觉得其实现在运动，因为现在我们北京天气也是越来越好了哈，空气也是越来越好。大家其实夜跑啊，包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比如说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运动的场所。其实我昨天就去蹦床公园嘞，我去蹦床三个小时，我觉得就消耗了很多很多的卡路里，然后又吃的又不多，所以我觉得昨天下来的话，我觉得我是瘦了， 有瘦了， 对，有瘦。所以 你最好不要骗自己。 我没有骗自己。你竟然质疑我，你的眉毛告诉了你的表情。而且我确实知道，就是这个不算特别科学，但是呢有一定参考价值。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怎么能判断你第二天瘦不瘦？如果说在你临睡前你依然觉得自己不饿的话，可能第二天就要长肉。如果说在临睡前一小时感觉到微微的有一些饥饿感，你的体重可能保持就是跟前一天一致。如果睡觉前三小时如果体重就感觉有一点饥饿感的话，那你第二天一定会瘦。 那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跟我一样。因为我是一个如果在睡前 还撑着的人， 我不饱的话，我是如果不饱的话，就如果没有让我觉得是一个饱腹感的感 觉， 对对对，满足的话，我就会很委屈，我一定会起来吃点东 西。你委屈啥呢？你个学播音主持的姑娘，你委屈啥呢？ 替我的肚子打抱不平。 那你 在我身上跟了我二十多年，我竟然还让他受苦。 我告诉你，改天衣服就会给你找你算账。我跟你说， 是的。 就以后发现，樊雪现在不用打这个暗影，到以后疯狂的一，樊雪就不能展示侧脸，一展示侧脸，开封优哥。孔凡靴 要穿那个收腰的东西了，可能是这样。 是，好，刚刚也是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很少难运动，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你努力的方向方法错了，是不是？ 努力的方法错了。那是不是有的人可能少吃会瘦，然后有的人多运动会瘦，是这个意思吗？ 就按照我的理解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因为有的人吧，你像樊雪所说，他是易瘦体质，那可能说，我适当的控制一下食量就行了。 我可能跳两下舞， 对， 你瘦个一斤， 对对对，那也不至于了啊。我知道你跳舞的话，也就 A 两下没了。然后你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说是他比较难受的话，那可能 难受，这个难受可真难受啊。 对，就是我这类朋友哈，我这类朋友的话就可能比你来说，我同等减肥的话，我要比你就是比方说同等的摄入量，你是一盘菠菜，我也一盘菠菜，你要运动五分钟，我可能要运动十分钟。 可能方式也要不一样，而且确实每个人也有的人适合有氧运动，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就张同志在这里就不再给大家具体去分析，我觉得这个要结合一下我们的健身教练啊，包括一些营养师大家的具体的做法。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有时间的话，就可以给大家具体来分析一下不同体质不同的这个情况的朋友们该如何去注意，好不好？ 是的，而且也要注意健康饮食。 是， 就如果我们一味的少吃肉，觉得吃肉长胖的话，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这个碳水和蛋白的摄入比之类的呢？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觉得，哎，我今天吃的很少，但是可能不瘦，就是因为你所说的是饮食结构不够合理。 是的， 大家可以其实也参考一下，我们在网络上会有一些图片，就是那个人体的每天的摄入的金字塔，对对 对,、 哎、对， 然后就是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啊，脂肪要少一些，然后水果蔬菜啊，维生素什么之类的一定要注意，要饱和了，一定要够了啊，不能说 搭配着来， 对对对，不能说减肥完之后整个人就属于亚健康了，这是不可以的哈。好，总之控制好情绪，控制自己的体重，都是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接下来一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部这个电影的主题曲也想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也能够帮帮答。 闻到了吗？风的味道。 来不及多少段故事写满不在意，你心动的姑娘心思是个谜，时日漫长欲求便宜，想来猜去没头绪，就别云来在天上飘来飘去聊着你，风吹起风吹起，转身之后来不及，风伴有美丽， 主要是花， 就是升旗的时候，就是放在别的班站在前面，然后在后面，然后就 这样。湖中有妖精， 有一次生病了，然后他来我们的楼下，跟着我，楼下就发现他跟我们一起掉了。 四月水漫过山， 非常的温柔。 当来当去抱着你， 这一段遇见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我一辈子不会忘掉。 风吹起，出生如此没关系。 的遇见你真好，也希望大家每天在青年说的节目的陪伴过程中呢，也逐渐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嗯， 好，今天我们一直在聊如何控制体重和如何的去 控制情绪 、嗯、其实就是自控啊，这件事儿 是 挺难做到的。 对， 但是一旦做到之后，那你就离男神女神不远了， 而且离更好的自己也不远了。 是的，那我觉得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就是自制力提升的一些自己的小方法？樊雪的眼神告诉我，她没有自制力， 迷茫。张老师先说个，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在生活中我有没有过自制力的这个事情啊？ 时间不允许给你太久，超过三分钟咱们就 over 了。好，我能想到的提升自制力的话，最近减肥，我是觉得我下定决心了。 啊， 是真的觉得自己 坚定的信念。 对对对，信念太重要了，因为而且我是。我是会有一个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某一个明星，可能是一个偶像，可能是一个主持人，他摆在那儿，然后每天我看到他之后，我就会想 研究人家的身体。 不，我是研究，就是不仅是外在嘛，也有内在嘛，对不对？我今天今天有没有进步一点点 ？ 对对对，今天有没有翻几页书？今天有没有运动一下？今天有没有说，看一下新闻，掌握一下今天全天候的我们的国家大事？国家发生了什么？这可能是让自己，就是一方面吧，是让自己的视野开拓，让自己的这个精神啊非常富足。同时呢，我觉得也是让自己的整个的心态逐渐的变得更加的阳光，更加积极，更加向上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我觉得我可以有两点来概括。一就是我这人心态超好 carry 全场，就是心态超好 啊，棒。 第二个就是常写日记嘛， 常写日记，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的。 但其实我觉得能坚持日记写下来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控力的表现。 我从初二就开始写。我有19本， 十来年了呢。 对，19本日记本是闹着玩的吗？我是一个多么有自制力的人啊！ 樊雪竟然没听出来，我说从初二到现在已经十来年，他竟然没有听出来。 不好意思，我永远18岁。好，结束。 over 了是吧？ 这个话题。 好，我觉得今天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9:57，我们节目也是马上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也是希望大家，因为我们都是周六周日陪伴到大家身边，因为周六周日呢，大家可能会稍稍的会晚起一下， 睡个小懒觉， 对，但是其实呢，可以赶上下半场的节目，因为今天下半场的节目也是更加的戳心，因为要控制体重，再次提醒大家，夏天要来啦。 对，此时不减，更待何时呢？ 是，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吧，我觉得对待自己要更加的宽容一些， 对， 让自己更加的开心一些，然后对别人也不要太过于计较，斤斤计较。 我们是要和这个世界都握手言和的。 哎呦，怎么突然又开始变得鸡汤起来了呢？你说要唱起来了？ 这不是我们节目宗旨吗？ 是， 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青年说再次与大家不见不散。我是张董， 我是樊雪， 明天见，拜拜。 拜拜。 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